很多人因为飞儿乐团的这首《你的微笑》而正式的认识了这支乐团，来自于2004年他们的同名专辑 FIR 当中的《你的微笑》，是以舞曲的节奏呢融合到了摇滚的风味，配合着旋律和歌词特有的那种甜蜜情绪，也成为了这张专辑当中最具感染力的单曲。若干年过去了，据说这飞儿乐团呢已经换了新的主唱，那原主唱菲亚呢也是开启了自己新的音乐生涯。所以说时间真的会改变很多事情，时间呢也会让一些说不明白的开始重新的找回自己的一个方向感。比如说菲亚离开了飞儿乐团之后呢，在自己的音乐生涯当中呢逐渐找到自己的小世界小宇宙。11:05，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好像第一次出行的时候你能感受到的只是新鲜感，而随着出行的次数越来越多，你能够体验到的感觉也是全然不同的。前面也说到，现在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冷了，冷的时候呢大家总想去到一些暖和的地方，那比如说去海岛就是最好的选择了。而提到海岛，生活当中最常朋友之间聊到的可能就是巴厘岛了吧。但是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点不一样的，去一个巴厘岛的邻居，知名度并不高但是同样非常好玩的龙目岛。龙的眼睛的目，龙目岛。在这里呢，各位可以挑战自我去林贾尼火山，可以感受第一次的4天3晚徒步之旅。如果你没有住过帐篷，在龙目岛可以感受一下第一次住帐篷的感受。这过程当中不仅会有壮丽的美景相伴，也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认识平时不太多见的那个自己，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徒步的意义所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好好的转一转，而首先我们跟随的是离开 FIR 乐团的菲亚，开启自己的音乐宇宙当中的这一首 关上门随着我来 象牙塔。 这是虚假的舞台，所有热闹的声音与你无关，假如你也会好奇，我为你解开谜底，有一面镜子叫做一释放，为何总是要寻寻觅觅，什么不 我们的故事可以继续下去。现在的菲亚呢，正式的回归自己的本名，叫做詹雯婷。菲亚张文婷在去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小太空》。离开菲儿乐团的她呢，把她自己独立的音乐世界比喻成为小太空。小太空这三个字好像带有着一种突破壁垒、驰骋飞翔这样的意思，所以最终呢，专辑名也正式的取名为《小太空》。而这张专辑呢，整整耗时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记录了詹雯婷筹备专辑的2年过程当中，在各种环境当中的思考和总结，以及她身处飞儿乐团时期的种种的彷徨和力量啊。专辑当中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首叫做《象牙塔》。《象牙塔》主要是讲述了詹雯婷身为飞儿乐团主唱时她的那种迷茫，但是因为她本人不是一个负面情绪停留太久的人，所以整首歌曲我们刚才可以听到的是并没有采用音域的表达，而是采用了大家觉得非常欢快的舞曲的节奏，配上电子配乐这样的方式进行呈现。好吧，11:11，让我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吧。很多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希望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但是各位，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早上不到6点就得起床啊！哎呀，那么困，为什么要起那么早？起床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所住的旅店呢是在一个山谷当中。这个旅店其实远看布置非常的简单，但是早晨6点左右的这个时光你出现，你会发现眼前的风景非常非常的不错，整个世界格外的安静。那个太阳刚刚升起时的状态，以及周边的花草慢慢的苏醒的那一刻的当下，你会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悠闲的吃一顿早餐，在8:45，也就是2个小时之后呢，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我们的旅行。开启旅行之前，我觉得配上这样的落日，吃着早餐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认真真的听一些作品。拉拉徐佳莹有一首作品叫做言不由衷。言不由衷这4个字听起来好像不太好听，但各位仔细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会有一些言不由衷的情况出现。这个早晨吃着早餐，看着旭日，听着这一首言不由衷吧。 真爱上你。 去的爱难原谅我们。 拉拉徐佳莹，言不由衷，来自于艾怡良作词和作曲。说到言不由衷这四个字，好像在感情刚刚分手的时候，彼此都很痛苦，但是呢，出于礼貌可能会说一些祝福的话，但这样的祝福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言不由衷。但是经过时间的洗礼，若干时间过去之后，可能慢慢的你消化了彼此之间的那些感情，消化了这段分手之后带给彼此的那些伤痛之后，你会真心的把曾经的言不由衷变成真正的言不由衷，当然是言是由衷啦。言不由衷这首歌曲呢，也是拉拉徐佳莹心理学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是专辑当中比较难录制的歌曲之一啊。据说在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的 demo 的时候呢，徐佳莹就被歌曲的旋律和歌词所深深的打动到了，但是她很担心自己很难唱出这首歌曲该有的情感，所以迟迟没有进入录音室去进行录音。一直到专辑制作到中段的时候呢，拉拉徐佳莹才鼓起勇气走进了录音室，完成了这首歌曲。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她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揣摩歌曲的意境，同时呢，也是不停地去推敲演唱的口气，并且是在制作人陈建奇的合作之下，才终于完成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样的采用平和缓静的口气去演唱的言不由衷。好吧，让我们正式的出发。今天我们的徒步之行呢，从8:45早晨的这个时间段正式的开始。第一段旅程是非常平缓的草原，火山就在眼前，感觉非常非常的近，似乎挺有希望的感觉。期间呢，只有一小段稍有一点坡的小陡坡，好像就可以到达。任何的旅程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充满着新鲜感，特别是徒步，如果你徒步的少的话，一开始你觉得格外的有趣。两根登山杖交叉背在身后，有一点忍者的那种气势哈。但是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2小时就过去了，已经到了10:50。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好像还挺远的，目前为止我们上升只上升到了150米，后面的任务格外的艰巨。然而各位不用心急，也不用丧气，慢慢的往前走，前面的风景更加的美好。当你觉得累了的时候，双腿无力的时候，听一首欢快的歌曲，听一首有动力的歌曲，会让你的双腿突然间的充满着战斗力。比如说跟随朴树一起好好的感受一下徒步之乐。 交给他吧，自然的相处放在哪放在哪。 Let's try, let's try, let's try now. There's no good, never bad now. 天真的像毒 这首好好的传达出了朴树的一种释放自我、追求自由生活的态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很值得一看。在 MV 当中呢，朴树全程没有参与到表演当中，但是故事当中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态度和歌曲的内容却是极其的契合的。而在这首好好的歌曲当中呢，朴树一个人包揽了后期制作工作，并且是在2015年只身前往英国进行了乐队的录制。期间呢，几经的译稿，最终这首好好的在北京完成编曲之后，2015年10月份的时候正式的完成。听着好好的，然后双腿有了动力，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吧。刚才说到10点50分，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海拔只上升了150米，离火山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坚持走上40分钟，到了中午11点半的时候，可以到达一个休息点。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享受一下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可以挑一个好位置啊，在凉亭当中呢铺上野餐垫，放好户外折椅。眼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山里各种各样的美景。这个时候海拔高了，当然气候也会多变，时而晴空万里，时而云雾笼罩。如果你会做饭的话，这个时候呢可以升起小火，然后享受一顿静谧的，随着海拔的高度升高而感受到不同美景的午餐。就像此刻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李健的《美若黎明》一样，虽然时间是中午11点半，但是这样的感觉像黎明一样的美好。 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亲切的话题，歌声里

总导演李丹介绍，这次的拍摄班底来自于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拍摄方式也延续了档案创新棚内讲述方式的手法，片中综合运用了棚内拍摄、实地走访、历史亲历者采访、影视化复现、插画植入、 Flash 数据分析等制作手段，综合表现内容。通过这些鲜活的个体故事，我们看到了这背后改革开放的大河奔涌，更看到了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来自于豪富豪的《风雪夜归人》， 这首歌的编曲很轻盈，整首歌曲营造出来的画面是你一开始骑着单车上下学上下班，接着你爱的那个他，然后一天一天日复一日，你们的感情在逐渐的发生变化，当然也有可能最终你们两个人还是会经历一些种种的事情，但是回首起来，那一段曾经骑单车的生活还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单纯。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人开始想要去暖和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去到海岛。前面也说过，其实生活当中大家提海岛提的最多的可能是巴厘岛，今天我们去点不一样的，我们去巴厘岛的邻居，知名度并不是很高但同时非常好玩的龙目岛。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去挑战自我，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去的是林贾尼火山，你就可以感受一次4天3晚的徒步之旅，包括如果你没有住过帐篷的话，来林贾尼火山你不得不感受一下住帐篷的经历。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有壮丽的美景相伴，也是可以让每一个人认识一下平时不多见的那个自己。前面我们假想到了11:30的时候开始吃午餐，然后午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休息1个小时，12:30继续出发。再度的出发，你会发现山路开始变得越来越陡了，现在呢几乎已经是接近30度这样的一个上坡，土路走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吃力。向导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它的重要性了，他会时不时的站出来给所有的徒步者打一个预防针，说哎，这些坡呀根本算不上什么，越往后走你会发现这坡就会更陡，这样一来不自觉的也就会加快脚步，毕竟谁都不想到天黑的时候还在赶路。一路上各位只顾着往上爬就可以了，然后越往上爬当然海拔也就越高，周围的雾气呢也会越来越重，走着走着好像就已经走在了云层中间呀。这个时候前面休息的人提醒各位，各位往回头看，你一回头瞬间就会被眼前所见到的景色给深深的震撼到，你会觉得那一刻一切都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气喘吁吁的时候，前面有人说嘿，往头看往后头看，就会说先生有事吗？ 究竟什么缘故长得快变平足，就为了给我关注，我懂你的企图，敢不敢打赌你也不清楚，用尽浑身解数要我焦点模糊，要我自觉到无助，渺小虚弱虚无，替我数跳舞，现在说清楚，这就一下心生理由是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暂停一下，先生你没事的话，怎么可以开口就结巴？ I know you want it, but you can't have it. 目前答案是不。 先生，你有事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暂停一下，先生，你没事的话，怎么会开口就结巴？But you can't have it. Hey! 谭雅蔡健雅先生有事吗？好的，我们继续的出发。经过四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呢，终于可以到达当天的目的地了。然后云海之上，你会发现天气是如此的晴朗，而景致呢是前所未有的壮观，实在是太美了。有些人说看到这样的美景感动得很想哭。看风起云涌，看夕阳西下，而随着天色越来越暗，到晚上月亮升起前的这个时候呢，星空非常非常的美，银河呢清晰可见。这里的星空可以说用得上清澈两个字来形容。很多人会在这个当下当起这个摄像师摄影师啊，各种不同角度的去拍照，拍人也好，拍景色也罢，能在浩瀚星空之下享受一下那片刻的幸福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彼此都成为了最闪亮的那颗星。 Take that 接招乐团 Shine。来自于 Take That 接招乐团的一首 Shine， 这首歌曲一开始就倡导，对我而言你是最耀眼的明星，你是我要的一切，但你此时此刻却被困在深窟，而我想救你出来。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一些特别沮丧的时候，特别难以自己走出来的时刻。这个时候身边爱你的人，无论他是爱人、亲人还是朋友，可以帮你一把，让你自己重新闪耀出自己之前的光芒。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帮助，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而这首《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刚才我们说到天空越来越暗，然后呢帐篷也开始升起来了。暗黑色的星空，远处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缕亮光，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原来是月亮正在缓缓的升起，这种感觉很奇妙。金黄色的月亮从远看很像是在看日出一般啊。满月过后的月光呢依旧是非常明亮的状态，也让这样的星空略显得暗淡一些。如果你是第一次住帐篷的话，夜晚难免会觉得好像睡得不太舒服。无论几点你爬起来，记得多穿一点，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帐篷稍微的拉一个缝，看一看外面的天空，看一看不同时段的山里的景色有着怎样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很适合晚上搭帐篷时候的感觉。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生篝火的，但即便没有篝火，音乐可以响起来。想象一下自己在深山当中，夜晚头上的皎洁的月光格外明亮，如果可以的话，还中间有一团篝火，大家围在一起吃吃喝喝或者是跳舞，那一刻的感觉好极了。落日飞车， Enjoy Disco Love。 Enjoy Disco Love 来自于落日飞车，整首歌曲当然也就是 disco 的感觉和味道。今天的旅行要告一段落了，11:52，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和你不见不散啦。 我想将一切做得完美。 是的，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法兰黛乐团的多想将一切做得完美，拜拜。 我说我不会，多想让你觉得完美，离我最完整纯净，但是怎么样我却坏了，是怎么样我赔不起，是怎么把你给我的情绪经历眼神提早老去，是怎么把你给我的耳朵是怎么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